間，1994年8月28日。嗰日有個傻佬用100支玫瑰同佢女朋友求婚，所以娶到佢老婆。 就係你。 嗱，有啲日子佢有意思啦，因為對你係有特別嘅意義，發生咗某啲事情，有個記號。嗱，對其他人嚟講咧，嗰啲日子係冇意思嘅，係普通嘅一日。嗱，各位，我唔知你有冇呢啲咁美好嘅回憶，即係某個日子、某件事、某個人、某件嘢對你特別有意思嘅。嗱，對其他人可能冇意思嘅，因為你冇經歷嗰件事，你冇嗰個嘅際遇。嗱，各位重温。美好的回憶是重要的，因為我們人是善忘的，有些很寶貴的記憶我們不經常去溫習可能會忘記。今天跟我們做一下這個練習，請你揭開你的聖經，約書亞記第四章。約書亞記第四章，舊約聖經約書亞記第四章。找到的我們一起讀19到22節。約書亞記第四章第19到22節。好，找到的我們一起來約書亞記舊約聖經第四章第19到22節，我們等埋找到就一起讀。好，約書亞記第四章第19節，1、2、3。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 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 陣 就安地過 這約旦河。唔該曬，講咗啦，經文嘅背景就係摩西過咗身，咁約書亞就接咗佢做個繼承人。第一個任務就要攻入去迦南，咁但係佢哋遇到嘅第一個問題就係約旦河。你記得有個神蹟，陀河約櫃嗰啲祭司一啖水裏邊，水就停止，水就分開，所以佢哋行乾地而過去。嗱，上帝咧就吩咐啲12個族長、12個支派做咗一樣嘢，做乜嘢咧？喺約旦河嘅河底，每人行嘅時候咧，執塊石頭，去到對岸，真係入到迦南啦。喺嗰邊咧就整個石堆、石碑、石像，唔知係咪我哋加拿大冬季奧運嗰個 Inuit 嗰只。知道石人啦嚇，總之就立呢個碑，咁個目的係乜嘢？個目的就係要紀念耶和華嘅作為，特別係將來，如果有啲細路嚟到呢個紀念公園 ，OK，Memorial Park， 好得意喎！呢堆石頭咁，你出去都好似見到兩堆人都搭得幾靚嘅咁，咩嚟㗎？咁樣你話俾佢聽，喂小朋友，你唔知啊，嗰時你未出世，嗰時你未大，我哋經歷咗一個神蹟，行呢條。乾地過了約旦河入了迦南，各位這件是一件大事，所以上帝特別要他們做了一個記號去紀念這件事。當然你知道今天有些人不太相信聖經，有些人經常想去否定聖經，你知道今天特別是21世紀，現在很理性主義，特別我們的細路現在入到大學受很多這些影響。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一個講法呢，就說約書亞帶啲人過約旦河入迦南咧，呢件事唔係神蹟嚟㗎，你冇聽過啊？咁唔係神蹟係咩咧？咁原來佢哋根據啲地理嘅研究咧，就嗰區咧係經常地震嘅。咁佢哋試過一次地震嘅時候咧，就而家咪叫咩冧山泥啊嗰啲咧，就塞住咗嗰條河道，所以條河道咧係有短暫嘅時間咧係停止咗嘅，所以條河就突然間截咗乾咗。但而家有啲人會講啲乜嘢㗎？總之你不信聖經，你就可以用很多方法去解釋，得唔得？我哋成日同啲人講笑話，好，當你呢個資料係真嘅，當因為有地震，所以嗰啲咩泥石流啊，咁啊塞住條河啊，所以條河就乾咗段時間。當你所有講嘅都啱，對我嚟講都係神蹟。點解啊？喂，你早唔震地唔震， 早唔冧山泥，遲唔冧塞泥。你係要嗰個時候浸，嗰個時候冧山泥，到嗰個時候塞住條河。咁啱佢哋過曬之後咧，個水就恢復。就算係一個自然嘅現象，地震冧山泥都係神嘅作為。你明唔明啊？嗱，而家有啲人想嘗試咁去推翻聖經嘅神蹟，當你啱，對我嚟講都係神嘅作為。關鍵係再過幾十年，呢啲細路大個。佢唔知咩嚟啊！呢堆石啊，點解呢度有個公園嘅？因為公園度有十二嚿石嘅咁樣，有冇人可以話俾佢哋聽？喂，呢十二嚿嘢不得了啦！原來呢十二嚿嘢咧，本來唔喺呢度噶，本來喺河底嘅。啊，撩上嚟啊！因為上帝行奇事，塞住一條河，等我哋可以過乾地，所以我哋喺河床嗰度抬佢上嚟噶。所以我哋堆呢一堆嘅石都係要紀念神嘅作為。新地程，你以為是走前面的路，但我要你做的第一個練習，向後望。如果你記得我們今天講了個勇字，勇和魯莽是兩件事。OK？ 不是亂衝亂撞就是勇。你需要有神的心意，你需要倚靠上帝，你需要捉住神的應許。第二，我們講闖，闖又不是亂衝亂撞。你需要有分析，你需要有理解，知道你教會的情況，你教會的強弱，你知道現在外面遇到什麼挑戰，還有你有什麼機會。新里程對以色列來說，離開埃及過了曠野，現在入迦南是一個新里程。但入的時候上帝要他們做什麼？立石紀念神的作為。為什麼？因為我們人是一班很善忘的人，你覺不覺得？我們人是一班很善忘的人。上帝祝福我們，我們有豐足，上帝救我們，上帝供應，上帝開路，我們感恩。過了之後呢，沒有一件事，跟著開始有少少損傷，開始有少少損失，我們怨上帝為什麼容許這件事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忘記了現在我們有的東西，一早都是上帝給我們的。上帝給我們又不懂感恩，有少少損失的時候我們有埋怨。你覺得我們都挺忘恩負義的。伊索寓言雖然給小朋友看，但裡面很多的智慧。有一個小故事說，有一個遠路客要走很遠的路程，但很熱，好像這幾天這樣，所以他曬得很辛苦，就走去樹底那裡休息。樹蔭很舒服，他就睡在樹底上面睡著了。睡醒之後，他發覺有些口乾，他就想在那棵樹那裡找些水果，沒有。那棵樹很大棵，很多葉，但沒有果。伊索寓言就說，這個人就指著棵樹說，你有沒有搞錯啊？這麼大棵東西，一個水果都沒有，你真是浪費氣啊。跟著棵樹說話，你知道伊索寓言乜都識講嘢，棵樹就話：你呢個忘恩負義嘅人，你喺我嘅蔭下享受我嘅保護，享受我嘅陰涼，你啱啱瞓咗一覺，而家你指住話我係一棵冇用嘅樹，你呢個忘恩負義嘅人。各位，上帝知道我哋善忘。上帝要我們立石紀念神的作為，你有沒有這個習慣呢？立石紀念神的作為，將某個的信息，將某個的意義，將某個的經歷賦予在一件物件上面，以至將來你見到這件事，你是想起那件事。對他們來說就是那堆石。這段時間很多人都鼓勵弟兄姊妹寫一些靈修的雜記，屬靈的雜記 Spiritual Journal， 即是你經歷一些特別的事情，你將它摘下，將來有機會每年做一次退休會，或者自己的，其實不用好像這次那樣聽那麼多東西，靜靜地休息一下，跟著揭下看看你的日記，去回顧一下一年半年或者過去這兩三年上帝的作為，很重要的做法。你有沒有寫日記的習慣？有沒有寫下一些經歷神好特別的際遇，上帝供應，上帝醫治，上帝保守，上帝拯救，寫下那些事情。為什麼你不寫你會忘記？我讀維珍的時候，有個姊妹講了一個很寶貝的經歷，她國外來的，在那裡讀神學，都三十多歲都未結婚， 咁似乎國內都幾緊張嘅，三十幾歲離婚係一個困難。咁但係佢知道上帝要用佢去宣教，啊佢好掙扎，因為佢又想嫁，但係又冇對象。啊咁佢話佢又寫咗喺佢嘅日記上邊，佢話上帝啊，我係你呼召嘅人，我係你嘅人，我想結婚。如果得你俾配偶我，不過我願意順奉。如果你要我單身侍奉，更加方便去宣教，冇問題。佢寫低，我係做同學，好熟，因為都係中國人。之後有男仔追佢，係神學生，一個西人。咁有一晚，呢、這個西人同學，你估做乜嘢呢？西人都係浪漫嘅嚇。咁我係住宿舍嘅，呢、這個姊妹都住之二樓三樓。咁、那個西人嘅男仔，佢嘅男朋友仔就 call 佢，就話你行埋個窗口度啦。咁佢行埋窗口，佢見到乜嘢？玫瑰花，彈 吉他唱 歌。嗰個蠟燭咧， 好心形 咧，個西人企喺中間向佢求婚。要佢行落去，咁宿舍都幾轟動啊！你神學院宿舍咁啊，咁結果應承咗啦，好開心啦！我哋兩個都係讀神學，兩個都神學生，兩個都係蒙召，兩個都係侍奉感恩。你估最特別係乜嘢？因為姊妹有機會揭翻嗰本日記嘅時候咧，發覺佢之前做嗰個祈禱喺日記上面寫低嗰個日期，正正係個男朋友仔向佢求婚一年之後係同一日，同一日。一年前佢做呢個祈禱，寫低呢一個禱告，委身嘅祈禱，信服嘅祈禱，一年之後同一日。那個日期呢件事發生，你明白我講乜嘢嗎？嗱，因為我連寫低，你唔會記得。你嗰日有感動，嗰日有領受，做咗咁嘅祈禱，喊上帝復興，上帝醫治，上帝挽回，你唔會記得幾月幾號㗎，係咪啊？但係當你寫低，你有機會望翻嘅時候，你發覺哇，竟然係同一日、同月、同日，係一年之後嘅事。嗱，各位，你有冇呢個操練啊？立石紀念神嘅作為，好多種做法。有啲人寫日記啦，我講咗啦。以前我哋嗰輩嘅人咧，仲會將呢啲事情寫喺本聖經上邊嘅。以前啲人本大聖經嘅，咁會將啲屬靈嘅際遇寫喺本聖經度嘅。嗱，當有時我知道有人聽到會喺聖經度做筆記嘅，你查經啊，有啲人會畫本聖經噶。嗱，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另外一個就將你嘅屬靈際遇寫喺你本聖經度，咩意思啊？我受浸嘅時候，牧師係用呢段經文講到，喺個側邊寫低日期，我受浸嘅日子。啊，我結婚嘅時候證婚咧，係用呢段經文嘅。幾月幾號我結婚？係用呢段經文。哇！幾時我遇到好大嘅困難？我瞓咗喺醫院幾個禮拜，我好掙扎，想放棄信仰。有人送咗張書籤俾我，書籤上面有一個金句。那句金句幫了我，醫治了我，挽回了我，在那個金句上面寫，但有些人會這樣在本聖經上面寫他的屬靈的真言。你猜個好處是什麼？將來你老了有孫的時候呢，好個孫放在大腿那裡，其他你本聖經呢，你本聖經就是你的靈情的雜記。這段經文啊，這段經文啊，這段經文啊，那件事啊，那段時間啊，呢、這個大溫培靈會啊，嗰次東靈會啊，呢段經文啊，呢件事啊，突然間成本聖經係真係你嘅聖經，係你同上帝經歷嘅記載，就唔需要好似正話咁樣有本刑冊，有叫阿 Jeff 都唔知邊個嘅，係咪？揾嚟揾去到而家都唔知邊個叫阿 Jeff， 有冇叫阿 Jeff 啊？你有本刑案喺度咁樣，唔係一睇嚟真係你噶 Peter 噶，點解咧？因為我話你喂唔係叫 Peter， 即係 Peter 係叫 Peter， 唔係叫 Jeff 。啊！成本聖經都是我跟上帝行過的日子，上帝怎樣用這些際遇來到幫我。以前我們那些年代呢，我們還有一個講法的，就是基督徒是 people of the book。 有沒有聽過這些東西？什麼 book 啊？以前我們是眾數的 books。 以前我們四道仔呢，教會教我們每個基督徒都有兩本書的，第一聖經，另外一本是算了，數不夠我了，詩集喎，詩集喎，我哋個屋企有本書嘅，即係當時又冇電話，又冇上網嗰啲咁嘅嘢，我哋一定有本詩歌本嘅，好多詩歌幫到我哋，覺唔覺好多詩歌幫到我哋㗎？我哋最低潮嘅時候，係啲歌詞幫咗我哋；當我哋掙扎嘅時候，啲歌詞幫咗我哋；我哋最痛苦嘅時候， 是啲歌詞。所以嗰啲人會喺首歌側邊寫低嗰啲經歷嘅。幾時呢首詩歌發生咩事？哦，怪到喂，你知唔知道我哋唱緊嗰啲聖詩啊，唔係而家嗰啲新歌，背後都有個故事㗎。好多聖詩背後都有故事、有經歷，啲詩人先寫低嗰首嘅詩歌。啲人講笑，唔係好似而家嗰啲現代詩歌啦，冇乜偏見㗎嚇。我教會都係用敬拜讚美嘅 praise worship， 我哋都係唱現代詩歌。不過以前嗰啲聖詩咧，全部都係詩人經歷咗好大件事之後，佢哋寫低嗰件事。有一首歌經常喺安息禮拜裏邊都有嘅，叫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心靈得安寧，好多安息禮拜都會唱。點解？如果你知道嗰首詩歌背後嘅故事，而家有啲咁嘅書，有啲咁嘅網頁嘅，係每首聖詩背後有個故事。然後呢個詩人佢屋企發生巨變，佢屋企死咗好多人。佢當時喺美國去到歐洲度表演，佢係音樂家嚟噶。後來佢屋企人想嚟 join 佢坐船去玩嘅時候咧，沉船，佢死曬全家。所以當佢喺英國坐翻船翻美國嘅時候，去到海中心嘅時候，個船長話差唔多係呢個位置。你嗰個家人全部死曬喺呢度嘅。佢寫咗嗰首歌。如果你熟悉嗰首詩歌，話有時人生好多波浪，但係靠住上帝，我心靈得安寧。但係有呢啲咁嘅際遇嘅，每首歌都係個詩人背後經歷上帝，佢寫低一首歌去紀念嗰件事。我諗呢樣嘢可能係現代嘅詩歌未必跟到嘅，未必可以配合到嘅。你哋有冇呢個操練啊？用你的方法立石紀念神的作為。今天都很多啦，有書籤，有 T 恤，印個公仔喺度，有啲杯，有啲筆，印啲喺上邊，係咪啊？你有冇去嗰啲教會收集人哋嗰啲咩幾十週年紀念嗰啲禮物啊？五啊、十啊、十五啊，咪有送杯啊、送筆啊嗰啲嘅？你哋夏令會興唔興做 T 恤㗎？而家搞好興嘅，次次夏令會都有件 T 恤㗎，咁啊好開心啊，好似儲。儲郵票咁樣咧，我每年都有一件㗎，咁啊好有意思咁啊！諗起呢一年就諗起邊個做主席，諗起呢人嗰個發生咩事，諗起呢一年就記得裏邊係發生咗意外，有人跌傷咗，仲要即刻 call 泊車。你係會數到啲嘢㗎，各位，你需要有呢個操練。你第一次上台領司仲記唔記得啊？你第一個侍奉記唔記得啊？第一次開執事會記唔記得啊？第一個夏令會記唔記得啊？第一次生命經歷好大嘅際遇，你記唔記得啊？立石紀念神嘅作為。西人教會成日都咁講，歷史係神嘅作為 ，History is His story。英文 ，History is His story。歷史係上帝嘅作為。你教會喺一個轉折期。望翻轉頭啊！我就問啲人：你教會有幾歷史？好似話廿七、廿八、廿九咁上下，係咪啊？望翻轉頭，咁多年有冇出過啲紀念特刊啊？有冇咩十啊、二十啊時候啊？望翻嗰啲嘢，睇下嗰啲嘢，睇翻轉頭點解啊？因為你要準備新嘅歷程。喺呢個時候，你需要向後望。好有趣，當我哋向前去嘅時候，然後聖經話我哋需要向後望，點解啊？點解向前去需要向後望啊？點解？我教會喺而家主學，我哋做緊教會歷史，用主學時間。但我發覺好有趣，唔多嘅華人教會會喺教會裏邊去學習教會歷史。無論是主日學，無論是團契，無論是小組，教會歷史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過去那二千年是發生很多很多很多的事，而過去那二千年發生的事，其實給我們今天很多的屬靈的指引，很多的屬靈的光照，還有很多屬靈的幫助。最出名的歷史學家，因為讀歷史的這裡，大陸有一個讀歷史的這裡，沒有專家話讀歷史嘅係智者嚟嘅，你知唔知啊？熟悉歷史嘅人咧，係能夠駕古至今，好多嘢歷史都發生過。其實我哋唔需要交學費，唔需要撞板， 可以從歷史裏面學到功課。但是英國最出名的歷史學家叫湯恩比先生，湯恩比他一生人研究歷史，一生人當他退休的時候，他講了一句很出名的說話，可能有人聽過。他講什麼？他說我一生研究歷史，我的結論是人類從歷史裏面學到的唯一的功課，就是人類不能夠從歷史裏面學到任何的功課。再來一次，人類從歷史裏面學到的唯一的功課，就是人類不能夠從歷史裏面學到任何的功課。是不是很可悲啊？所以悲劇不斷重複。喂，撞個板喎，以前點解仲會咁樣啊？咁因為我哋冇人、冇時間、冇心機向後望學習歷史。我再講一次，對基督徒嚟講，歷史有特別嘅意思，因為歷史係神嘅作為，所以好得意。佢哋經歷咁大嘅神蹟，約旦河嘅水截咗，佢哋行乾地，終於入到迦南啦。各位，他們做奴隸做了幾百年，而摩西的心願就是帶他們入迦南，結果摩西做不到，現在就約書亞做，這件大事來的，你明白嗎？這件大事來的，他們終於入到迦南了，還要是經過約旦河這個的神蹟。哦，拜託，你知道為什麼摩西入不到迦南嗎？敲嗰、那個再早啲嘅其實，嗱佢敲石都係後期噶啦，嗱早期佢哋去到迦南門口噶啦，已經入到去噶啦，點解入唔到啊？係啦，嗰十二個探子，因為摩西係會眾制嘅一個信徒，所以佢係要投票通過啲嘢嘅，嚇結果十票對兩票就過唔到，所以就入唔到。這個笑話嚟嘅，大家唔識笑。OK， 你教會係咪信徒舉手會眾舉手通過啲嘢㗎？係係啦，呢咪叫會眾制啦，即係人人一票真普選嗰啲咧，即係少數服從多數。咁摩西派十二個探子去啊嘛，就話入唔入迦南啊嘛，大家就驚驚喎，又係驚喎。結果翻嚟投票，一人一票選入唔入迦南，咁結果係十個二咪唔去咯，所以咪入唔到咯。摩西都挺遺憾的，但這件事發生在什麼擊打群城之前的？入不到，結果就在這裡兜路，兜了多久啊？兜了四十年。有個小孩回主學，聽老師講完經文，回到家，媽媽問他今天主學教什麼？哦，他說教一些人在曠野兜四十年。媽媽問，為什麼他們兜四十年啊？不知道小孩是不是上主學不是很專心呢，就沒有留意到。媽媽說，為什麼他入不到啊？為什麼要兜四十年啊？小孩就作事了。好似爸爸咁咯，蕩失路唔識路又唔問人咧，咁咪兜四十年咯，同埋細路女都係咁噶啦，係咪？因為兜四十年啊，神話你唔信我，你入到去都冇用，係咪啊？你唔肯信我，你入到去一樣俾人打敗，兜啦，兜到下一輩嘅人上嚟，由下一輩嘅人落去，嗰段經文好精彩噶，你翻去睇呢啲背景。所以我要告訴你，今天是一件很大件事來的，就是你又讀日期，又讀地方，你覺得很悶，是吧？但是他們來說一件超級大事，終於入到迦南。回去看這件事情，我特別喜歡那四十年。為什麼那四十年呢？雖然他們犯罪，雖然神罰他們，但是神一樣看顧。看顧什麼？那四十年聖經說他們的鞋沒有穿穿，衣服沒有穿爛。我成日問我老婆，點解人哋嗰時啲衫可以穿四日？我哋而家只四個月又要換咁樣，冇乜理由人哋著四十年都得，係咪啊？佢先講噶，唔係我講噶。啊，四十年衫冇著穿，鞋冇著爛，神看顧，神保守，今日入到迦南。各位，你有冇記得啲嘢㗎？而家係咪有啲媽媽同啲細路？我見你出邊玩細路玩得好開心啊！咩一歲啊，一個月啊，兩個月係咪都想保係咁樣㗎？即係一個個月影張相咧，喺同一個位置嗰啲咧，好似有啲人坐喺個馬桶嗰度嗰啲咧，咁啊由一個月影到佢幾歲嗰啲咧，你有冇嗰啲咁嘅嘢㗎？第一次甩牙啊，第一次行啊，第一次跌親喊啊流血啊，第一次翻學啊，咁有冇嗰啲啊？第一次拍拖啊，第一次畢業啊，第一次，你有冇呢啲記載㗎？你同上帝，各位立石紀念神嘅。作為你教會在這個位置，你可能需要做的操練就望回背後，究竟發生什麼事？我們這27年、28年、29年，你要看一下，你開始要想回這些東西。為什麼呢？我們讀下去， 第二十三、二十四節，約書亞記第四章二十三、二十四節，找到的我們一起讀，約書亞記第四章二十三、二十四節，一、二、三。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 在你們前面使約旦河的水乾了，等著你們過來，就如耶和華你們的神從前在我們前面使紅海乾了，等著我們過來一樣。 謝謝，請你留意這兩節聖經那個代名詞轉了，代名詞轉了，大家知道什麼叫代名詞？ Personal pronouns轉了是什麼？你們、我們，這句話是約書亞說的。約書亞今天我們這樣過約旦河，你們、神使約旦河在你們面前令到水乾，讓你們可以過約旦河，就好像當日神在我們過紅海的時候叫水乾了一樣。這裡說什麼？約書亞見到這一幕，想回起幾十年前、四十年前，你知道出埃及那輩人全部死了在曠野，只有兩個入到迦南，那兩個是約書亞和迦南，好名字來的、Joshua 和 Caleb。 你教會有沒有小孩改這些名字？改啲名好啊！而家啲人改啲名唔識讀嘅，又法文啊，葡萄牙文啊，嗰啲咪好咯。叫 Joshua， 叫 Caleb 幾好啊！約書亞有感而發啦。今日個約旦河河水截咗，我哋行乾地，大家好開心，綁住個石立紀念碑。突然間約書亞有感而發，約書亞講咩啊？你哋呢輩人咧，冇見過我見嘅嘢。嗱，今日你哋見到約旦河乾咗啦，係咪？好勁啊，係咪？我告訴你，如果你見過我見的東西，紅海怎樣乾了？今天耶和華你的神在你們面前使用大河，就好像當日同一位上帝在我們面前叫紅海的水乾。你有沒有留意啊？約書亞在想些東西，因為見到這堆石，他想起神的作為，而那件事是今天，今天現在是有意義的。那個意義是什麼？廿四節，要使地上萬民知道耶和華的手大有能力，使你哋永遠敬畏耶和華你哋嘅神。各位，歷史有過去嘅一面，但你要立石紀念，你唔紀念一啲嘢就冇嘅。所以你同我唔需要對唔住老退化症嘅，只要我哋忘恩負義，啲嘢就冇曬啦。所以請你開始去記錄、去收集、去回顧。去紀念神的作為，但為什麼要紀念呢？這就是今天有果效的，原來歷史神的作為今天對我們有影響的。有什麼影響呢？我們敬畏，使到萬國認識耶和華的大能。歷史有好有壞，看回過去好的東西，給我們勇氣走前面的路。上帝怎樣有十災？上帝怎樣擊敗當時的強權埃及？上帝怎樣在曠野供應我們？怎樣有瑪拿？怎樣有哇那些水啊、那些鵪鶉啊、那些即我們的乳鴿咁就哇好正！神的信實、神的供應、神的大能、神的奇妙。過去亦都有啲唔好嘅歷史，有啲咩唔好嘅歷史啊？祖先埋怨，所以被蛇咬。摩西整了個銅蛇，很多的軟弱，又想回去埃及。歷史有好有壞，不要緊的，好壞都會今天帶來的意義。那個意義是什麼？上帝是那個又公義又慈愛的上帝，那個歷史可以被重複經歷的。約書亞說 你不知道，你未見過我見過的東西，你今天見到一些小兒科而已。 OK， 如果你當日見過紅海怎樣分開，好奇妙。哦，怪就喂，又有啲人話，唔係紅海分開，你有冇聽過？有人話咧，摩西帶佢哋過嗰個咧，唔係 Red Sea， 唔係紅海，係 Red Sea， 係蘆葦海，有冇聽過啊？咁有其他人點解唔讀？因為咁，哇，爭好遠啊 ！Red Sea 係窄好多，水淺好多。我聽講話喺中國有個老婆婆信咗耶穌，有啲傳教士同佢傳翻，佢好開心。 咁跟住有啲後生嘅就翻鄉下，見到個婆婆，婆婆就好開心話：我信咗上帝啊，信咗耶穌啊，好勁啊！咁樣啲後生話：點勁啊？咁樣個婆婆話：哇！呢個上帝可以打開紅海嘅水，等以色列人離開埃及過乾地去對岸。嗰啲後生嘅講咩啊？婆婆你俾人呃啊！我哋喺大城度讀書咧，知道咧唔係咁講嘅，神話嚟嘅。第一嗰、那個唔係紅海，嗰、那個係蘆葦海。啊！咁婆婆話：咁即係點啊？咁唔識字噶嘛？咁我差好遠啦。蘆葦海窄好多嘅，淺好多嘅，即係咩啊？坑渠仔嘅啫。其實蘆葦海即係坑渠仔啊，所以整啲水截住坑渠水，哇！都冇咩特別大不了咁。係、啊、知道老人家唔識字噶嘛？鄉下，我聽到咁講又呆咗一陣，跟住諗下，阿孫嗱，我冇你讀咁多書啊，我又唔知呢啲乜海文海，但係你去完大房出嚟讀書又噏啲咁嘅嘢。不過就算你講嘅嘢啱。不是紅海，是蘆葦海。當蘆葦海是坑渠仔，好淺的，好窄的，我都要繼續相信這個大能的上帝。啲孫話：唔係信，猛信，咁都信。你估個婆婆咩？我唔識字啊，當你啱，當你啱，呢、這個上帝都是大能的。個孫就嬲啦：你真係猛信啊！咁坑渠喎，咁都大能咁。佢話：如果你睇聖經，水分開，以色列人過去。法老的軍隊追了去，紅海的水，你說什麼？蘆葦海合翻就毀滅了整個法老的軍隊。 坑渠 都可以，毀滅了整個軍隊，啊、都是神蹟啊！歷史不是只是過去的，歷史是今日給我們意義，今日給我們幫助，今日俾我哋方向。約書亞，我試下代入佢嘅情緒。終於入到迦南啦，係佢帶佢入去嘅。嗱，入嘅人未過過紅海嘅，因為嗰輩死曬，得唔得？呢班全部係第二代嚟嘅。哇！好開心啊！終於哇，啲水截停咗啦！哇，過到去我哋整咗紀念碑啦！啊，石多入。約書亞話：Well， 如果你見過我見過嘅嘢。你今天見到約旦河水開，我見過紅海開，神在你們面前今天行這件事，就好像當日在我們那輩人行這件事，所以你要敬畏耶和華。長老告訴你，迦南這些人呢，他腳都軟了，因為知道耶和華是大能的上帝。各位，你需要回顧歷史，在這個時候你教會的歷史，過去2000年的教會歷史，你平安堂呢廿幾年嘅歷史，究竟發生乜嘢事？上帝喺度做咗乜嘢？當你喺呢個轉折位諗住點樣走前面嘅路時候，你要回顧神嘅作為。第一，第二，你要去感恩。感恩係一個好重要嘅操練，係能夠俾你有勇氣走前面嘅路。我再講一次，歷史無論好同埋壞，都能夠俾我哋今日有幫助。今朝我哋提過呢個集體嘅辨別，我哋講咗開會唔係淨係講贊成同反對，係講一二三四人，記唔記得？仲有一個操練，我哋做乜嘢咧？今日好多教會前一段時間都受咗啲領袖學嘅影響，就話教會都要立嗰啲叫咩使命宣言啊、意象宣言啊，你有冇嗰啲嘢㗎 ？Mission statement 啊 ，vision statement 啊，教會嘅 mission 係乜嘢啊？教會嘅 vision 係乜嘢？你興唔興做嗰啲㗎？有一排好興喎，有一排喺教會都有啲講座，喺教會都做呢啲嘢。嗱，仲要做一樣嘢叫做核心價值 core value， 你嘅 core value 係乜嘢？你教會有冇嗰啲嘢㗎？一排好興喎，喺教會都去嗰啲 talk 去翻嚟，咁咩嚟㗎嗰啲咁樣？嗱，好多人就因為興嗰排興，咁佢聽完就學翻嚟做，其實大家都唔知係咩嚟。喺集體辨別裏邊有一個操練好得意，我哋相信歷史就係神嘅作為，簡單啲。故事一個教會究竟個方向點樣走？核心價值的確重要嘅。你教會嘅核心價值係乜嘢 ？Core value 咩嚟嘅？牧師好簡單，核心價值係三樣嘢或者四樣嘢嘅重疊。第一喺集體辨別裏邊，佢有個操練叫做我的故事。第二我哋的故事。第三上帝的故事。你覺得每個人都有一個獨特嘅故事㗎？每一個人有一個獨特的故事，你覺唔覺啊？你點樣信耶穌？ 你信耶穌的時候，誰個幫助你？你信耶穌的時候，看哪本書，誰個作者？你有什麼際遇？你經歷什麼事情？你今天成為何等的？你覺得我們都有一個獨特的故事的。跟住我們這班人走在一起的時候，這個叫做門樂會平安堂，這裡有一個叫做我們的故事。晚上聊聊天，人們說起話劇的時候很開心，是吧？那是我們共同的故事。跟住我們有神的故事。當你能夠經常做這些操練，遲些可能會轉牧師，那個牧師很關鍵，因為他怎樣信耶穌，他怎樣成長，他受什麼影響，他在哪裡讀神學，他屬靈的際遇是什麼，他屬靈的看法是什麼，很影響你教會，你知不知道？因為他將他的故事帶了來你們的故事，你就開始變了，因為有一個新的故事出來，所以你要知道那些故事很重要。講故事，我在香港讀神學的時候，88年，我們那時候有神學生聯討日在香港，那時候我們在外地生，神學生聯討日全香港的神學生都會去的，我不知道Joseph那段時間是哪段時間，那些師兄教我們很簡單的，你看神學生呢，你大概知道他是哪間來的了，這麼厲害，看衣著而已，他說那些神學生穿西恤衫西褲打曬呔的，海外神學院，如果你在香港背景，你知道什麼叫海外神學院，我今天好像有人聽到話平安方堂的，海外神學院，即是女生穿曬長裙那些，海外神學院，如果你見到神學生恤衫西褲沒有打呔，那些見到啊，跟住你見到一啲著牛仔褲、著 T 恤去神學生聯討日，哇！可能係信義宗啊，係浸神啊。你見到啲揸連單車咧，著曬皮褸嘅，黐咁樣，喺邊度咧？崇基，真係喎、去到神學生聯討日咧，好嘢喎呢個。你邊間㗎？海外㗎，睇就知海外㗎啦。崇基啊，你知啊？睇你皮褸啊！原來好得意喎！每間神學院，連啲衣著啊、啲講嘅嘢都唔同㗎，你明唔明啊？好得意㗎！跟住我哋神學年都人同啲人傾偈啊，咁有啲我哋嗰時做 textbook 咧，喺另外一間神學院係禁書嚟㗎，傾起偈啊，讀邊科啊，讀用邊本啊教科書啊，咁就嚇你睇嗰啲書禁書嚟喎，咁係好嘢嚟㗎，禁書嚟㗎，邊間嘅海外㗎？哋唔得禁書啦，咁海外乜都禁㗎啦，咁啊。你跟我說什麼？每一個人有他的故事，你可能在信耶穌，在決志，在大 Fine， 你可能在香港信耶穌，香港成長，香港你已經有事奉，你可能大學的時候在美國信耶穌，你有些機構，無論是道學會，是學員傳道會，你受他的訓練，你跟我說什麼？當你來到這個教會的時候，你是將你的故事帶來這裡，你的歷史，但很奇怪，這班人呢又有我們的故事，你要經常去回顧這些集體我們的故事，門樂會、平安堂，所以你發覺有些笑話是你才懂笑的，沒人懂笑的，即是誰誰花名啊，你一講的時候大家都啊，喂，我外人來的，講什麼不好笑的笑話，因為我不是你的人，我不知道你們的故事，你明白說什麼？跟著每一間教會都有上帝的故事，聖經很大本，某些經文可能對這個教會特別有意思的，某幾段、某幾章、某一卷，因為很多的際遇、很多的經歷，當這三個故事一搭在一起的時候，你大概會估到你這個教會的核心價值，你的 core value， 你有些是不同的，跟隔壁那間是不同的，為什麼啊？都是環教會，都是同一個宗派，都是各區，是不同的，因為你不同，因為你地不同，因為神在做的事情不同，所以在這個時候你要做這些功夫。我的故事，講一個故事，大家講一個故事，講一個我們的故事，集體的回憶，這個教會最初怎樣開始的，誰開始的，為什麼開始，近來我學的那件事叫做魔鬼的故事，撒旦也有個故事的，你知不知道？當他攻擊某個人，當他攻擊某間教會，可能有些他的策略，而那間教會可能在同一個地方在那裡跌倒，就重複重複重複那個悲劇在同一點跌倒，所以那件事對某間教會不知為何是一個咒詛來的， 至少去到那個位置就衰過容易了。你明白我說什麼嗎？我的教會都挺多苦難的。你如果聽過許道華牧師，是十班重恩堂的開始創會的牧師，他一開始之後他有帕金遜，跟住他有肝癌，弟兄姊妹全教會跟他禁食祈禱，通宵祈禱，為創會牧師祈禱，死了，死得很辛苦。如果那時候你認識他，他公開聚會時，你不知道你為他做什麼，他帕金遜，他兩個小孩很小，他過身的時候兩歲三歲，師母之後道雲過身之後，他 depression 了兩年。但我們教會這樣開始是苦難的教會，這個成為我們的特徵。我們教會是這樣開始的，苦難裡面開始的。但說這些東西，各位，你要找到你的故事，而那些故事原來可以重複經歷的。約書亞說原來歷史是可以重複被經歷的。以前我們過紅海，今天你們過約旦河，同一位上帝，我們要敬畏他，他是有大能的。各位，這一關你要做這個練習，歷史重要，找時間研讀下過去兩千年的教會歷史，做一些所謂我們叫做屬靈的自傳。其實現在你都可以考慮一下，找一次的退休會做這個屬靈的傳記，由你出世到現在，寫下一個個大的階段，你幾時信耶穌，你怎樣成長，你有沒有年輕掙扎過，你有沒有一段時間跌倒了兜了個圈回來，那些呢什麼令到你回來，誰令到你回來，做這些練習。跟著你這班人走在一堆的時候，說回你門諾會平安堂的故事，我們集體的故事，集體的回憶，發生什麼事，何時有什麼很難忘，何時出現了魔鬼的故事，很大的困難，好大的伤害，好大的分裂，好大的咒诅，不紧要，讲翻嗰啲事系乜嘢，帮助我哋唔好重蹈覆辙。特别我哋中国人中意报喜不报忧。我唔知道约书亚会同佢嗰代人讲啲乜嘢。我哋入迦南啦，系咯？点解而家先入到嘅？嗰时你话过红海系边一年嘅时候？四十年前啦咁。為何行四十年，現在我們才入到的？你猜約書亞怎麼說？約書亞怎麼跟下一輩說？是的，我們沒有信心咯，我們信不過上帝咯。好像聽說有一個很偉大的領袖叫Joseph，不是，叫摩西的，去哪裡啊？他也入不到，即是他也入不到，他很厲害，聽說是的，他入不到，為何？不要這樣做先，那些壞事我們只是說好事，光宗耀祖，不是，摩西為何入不到啊？卜咗兩嘢，上帝叫佢吩咐文牧師點解嗰段經文，一卜兩嘢就爭咁遠咧咁。喂，佢呢個歷史的確的確有啲污點，有啲傷痕，有啲包袱，講唔講啊？講點解講啊？警告，可能下一輩入去迦南嘅時候見到一件嘢叫做銅蛇，咩嚟㗎呢嚿嘢？咁靚嘅銅蛇咩嚟㗎？就是他們埋怨上帝，上帝派火蛇去咬他們，是不是？然後怎樣？他們祈禱上帝醫治他，上帝怎樣醫治他？叫摩西做了一個銅蛇，叫人一望一望這個銅蛇就好翻。聽說話今天世衛那個符號就是那個東西，不見過世衛那個符號，為什麼有個棍呢？有條蛇的，哎，銅蛇那個就是 maybe 即是你要跟後代講這些故事，為什麼？不要埋怨上帝，不要埋怨上帝，不要成日諗住翻埃及，不要諗住翻埃及，上帝賜俾我哋瑪拿，上帝賜俾我哋瑪拿。入到迦南，你再望佢，第一時要行國禮。咦？啲行國禮咩嚟㗎？哦，亞伯拉罕已經有嗰時候。歷史點解要行國禮啊？神嘅子民，跟住啲姊妹舉手，咁我哋有冇得國啦？你有嘢國咩？咁冇啊，淨係男嘅咁啊，咁女嘅係咪神嘅子民啊？咁喂，你要解釋呢啲問題㗎嘛？你明白說什麼？全部是歷史，因為如果你不說這些，你進去呢？我忘記了我是誰，我不知道我是誰，你會被逃犯，這個是史詩記的故事。各位，你有你的歷史，在這個時候你要做這個練習。納石 紀念神的作為，還要將歷史去重複地去經歷。當日我們過紅海，今日你們過約旦河。為何我要提這些事？叫你記得耶和華大能的神，我們要敬畏耶和華。各位，歷史有過去的層面 past tense， 歷史有今日的意義，重複經歷。你們、我們、我們、你們，你們經歷的事，當時我們經歷的事都是同一位上帝。原來歷史還有將來的意義。我們讀完最後第五章第一節，約書亞記第五章第一節找到的，我們一起來到讀的一二三。約旦河西亞摩利人的諸王 和亞摩利亞人的諸王，聽見耶和華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約旦河的水乾了，等到我們過去，他們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緣故就消散了，不再有談起。 唔該曬，歷史有過去的層面，歷史有現在的層面，歷史有將來的層面。我們過了河了，我們立了個紀念碑了，我有些感觸，因為你們現在經歷的事，我想起過去我經歷的事，原來歷史是可以不斷重複被經歷的。當日40年前我經歷了，今天你經歷了，跟著做什麼？約書亞說我們攻入去迦南，那些人迦南的諸王聽到耶和華的作為，怎樣？心都散埋，聽到乜嘢？神叫約旦河嘅水乾了。喂，嗰啲迦南人點知啊？你有個 memorial park 啊嘛，嗱，唔知使唔使收錢嘅啦？嗬，會唔會外國人收貴啲咧？咁啊，自己人收平啲咁啊？好似早期中國嗰啲入門票唔同啊，係咪啊？啊，即係外賓收貴啲，啊，本地人收平啲㗎，係咪？誒，好，迦南人收十蚊。我嘅意思係收兩蚊咁嚇，嗱，睇下呢堆石啊，約旦河水嗰度、河底嗰度攞上嚟㗎，睇下神幾勁咁樣。各位，原來歷史有未來嘅向度，新地情。邊個而家喺教會係最耐㗎？即係喺門後會平安堂，第一批嘅人有冇啊？即係邊個翻呢間教會超過25年嘅有冇啊？有 founding member， 你哋又開始就喺度噶啦。 三年 先喺度，有冇 founding member？ 即係創會嗰班人。 冇喺呢度啫。 OK， 有嘅，你哋三年前 OK， 邊個翻咗二十年以上？啊，都有好幾個喎。十五年以上咩？啊，舉啦，係咪？十年。OK， 5至10年嘅。都唔少喎，3至5年嘅，1至3年嘅，啊誒，你話啱出曬啊？嗱，有啲嘢咧，新嗰啲咧，舊嗰批講嘅你未必知嘅，即係又點啊？有個乜人啊？有件乜事啊？咁嗱，問翻佢哋發生咩事？嗱，點解咧？因為歷史除咗有過去。歷史可以重複被經歷，所以今日有意義嘅。歷史有未來嘅向度，因為我哋跟住就要攻入去迦南，而就係呢件事，呢一堆石係令到我哋嘅敵人心都散埋。教會27、28、29係嘛？咁上下先話啲人講，啊，你幾耐做一次嗰啲教會週年紀念慶祝㗎？ 一年一次， 年年都慶祝㗎，我哋5年做一次都好多。咁啊，年年慶祝好啦，咁啊，但係都有5、10啊嗰啲係大啲㗎嘛，係咪？大啲㗎嘛。啊，咁啊，好多教會都要出紀念冊嘅。其實嗰本嘢咧，真係唔係為咗做而做嘅。嗰本嘢係好值得做的，因為將啲嘢去記低，啊，集喺一個地方，將來啲人揭一揭就知道曬啲嘢。其實嗰本紀念冊係重要嘅。重要的是哦，嚟咗3至5年嗰啲新嘅，你講嗰啲邊個人啊？邊時我都唔知道，我都係嚟咗3至5年啫嘛。咁唔緊要，你睇翻個本嘢咪知咯。嗱，都唔緊要，嚟緊好快30周年紀念，多1年、2年、3年。以前嘅紀念冊可能冇你嘅名，3年後嗰本咧，平安堂40周年紀念嘅時候，嗰本咧，平安堂金禧。50周年紀念的時候，本紀念冊上面你 有冇份咧？嗱，我唔係講出名啊，唔係講個人，講緊你喺上帝嘅歷史上邊，你有冇位置？有個姊妹請牧師去食飯，因為佢好成功，佢工作好成功，佢生意好成功，請牧師去哇別墅喺個山頂上面。吃了很豐富的一個晚飯，這個女士，成功的女士，就帶牧師去到間屋在正山頂那裡，望著前面，她說牧師你見不見啊？前面這個牧場呢，牧場很大的牧場，我的 你看左邊呢，一大片樹林呢，我的都是我的，右邊有很多個農作物都是我的。跟住佢帶牧師去咗後院，望住另外一大片，佢有油田嘅，哇，都係我一生人，與巴閉啊！成功女士、女強人，所有都係我嘅。但係呢個朋友未信耶穌嘅，啊，佢呢個牧師嘅朋友，咁牧師就拍一拍佢，咁話：恭喜你啊，某某女士，你好成功啊！一生人嘅努力，獲得你嘅回報。你前面又有，後面又有，左邊又有，右邊又有。 心中 沒 有， 心中沒有，你上面有啲乜嘢？你上面有啲乜嘢？你上面有啲乜嘢？各位，你知唔知道你係做緊歷史啊？今日係聽日嘅歷史，琴日係今日嘅歷史，你明嗎？你今日點樣活，其實就係替做緊歷史，聽日嘅歷史。就是記錄你今天的決定、你的信心、你的委身、你的擺上、你的侍奉、你的愛、你的盼望。今天晏晝都挺鼓勵的，有人又說叩堂啊，發了很多夢啊，樣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在替歷史嗎？我再講一次，不是說要出名的那些，不是說以後如果你叩堂呢寫著這個乜乜課室啊那些乜堂啊哪個條柱啊那些，不是那件事，我不是說出名的，你明白我說什麼？我是說緊你在神的故事裡面有沒有份。歷史有過去的層面，歷史有今天的層面，歷史有未來的層面，你上面有什麼？似乎你信耶穌不是太久，六十年代信耶穌的時候聽過一個名字叫 Jim Elliot， 有人就點頭，這個是一個宣教士，去到南美洲一個食人部族那裡，一落機被人吃了，後來出了電影，可能幾年前呢 End of Spear， 很好的電影，荷里活電影，很好看的、okay? 宣教士一落機被人吃了，很感人的、真人真事。OK， 後來因為呢件事轟動了當時的世界，當時都好多人為呢件事祈禱，啲人唔明，因為上帝容許呢件事發生，一班精英、一班後生仔有心愛嗰啲食人部族嘅人，部署咗好耐，一落飛機又俾人殺死，俾人食咗。但係呢件事好有趣，感動咗世界各地嘅人，更多人關心呢一個部族，更多人關心宣教嘅工作，更多人關心呢啲食人嘅部族。結果好多宣教士去，包括佢嘅太太 Elizabeth Elliot。住在當中關心那些人、愛那些人、感動了那些人，那些人不再吃人，那些人信了耶穌。最痛苦的就是當地信了耶穌的人，有些成為長老、成為牧師，後來因為太太 Elizabeth Elliot 住在他們當中，後來他的女兒長大，就是當地人、本地人信了耶穌的長老、牧師，就跟他的女兒去施浸，但是跟他的女兒施浸那個長老就是當日有份吃她老公的人，所以她都不知道是開心還是不開心，你明白我說什麼？這個殺人兇手，這個有份殺我老公的人，現在信了耶穌做了長老，現在跟 我們的女兒施浸，你是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Jim Elliot 說了一句說話很出名，她死了之後有人翻她的日記，結果這句說話成為普世教會的名句。 Jim Elliot 這樣說，他說真正的智慧是什麼？真正的智慧就是用一些我不能夠保存的東西去換一些我不會失去的東西。再來一次，真正的智慧 就是用一些我保留不到的東西，怎麼保存都保存不到的，去換一些我永遠不會失去的東西。這個是智慧。姊妹，這個世界上有些東西是你怎麼保存都保存不到的，譬如青春和咒文，用很多時間很多心機嘗試去制止一些你制止不到的東西，始終會發生的東西。你用那些錢啊、時間啊、心機啊做啊一些有永恆價值的，可能好少少，你信我啊，你就咪遲早會出嚟嘅。點解要花咁多心機時間嘗試去保存一啲你保存唔到嘅嘢咧？青春時間係保存唔到嘅，你知唔知㗎？你點留都留佢唔住㗎。喂，不如去換一啲有永恆價值嘅嘢。咩有永恆嘅價值啊？你喺上帝嘅歷史裏邊有冇份啊？新地情平安堂在未來23年的歷史就在你的手，所以教會30周年紀念、35周年紀念、40周年紀念、50周年紀念那本特刊裡面記的東西，就是今天你的決定、你的委身、你的擺上、你的投入。你有沒有想過你替做的歷史？約書亞完了他這一代的任務了，帶他們過一間河，立石紀念神過去的作為，用感恩、用讚美、用敬畏去重新去經歷這些歷史。原來歷史是可以不斷被經歷的，歷史有現在的意義的，行不行？跟著歷史有未來的意義，結果他們將整個迦南打了回來，完成了摩西的心。我不知道你的歷史會是怎樣，我再說一次， History is his story。 你想這個教會的歷史怎樣呢？你想怎樣跟今天下午那個研習是有關係的，發夢，發上帝要你發的夢， Dream God's Dream。 希望50周年紀念的時候，希望我未死啦，當20多年咁樣都未死嘅。嗱，如果你教會50周年，你可以請我食你50周年嗰餐飯嘅，可能都唔好食到噶啦嗰時候。咦，唔係喎，原來23年前我都可以講你教會有個靈會喎，都好似鼓勵到啲人喎，有少少安慰喺你嘅歷史上有，喺上帝喺你教會嘅工作，我有少少嘅參與，你明咩？我再說一次，不是要出名啊，不是要沽名釣譽，你明白我說什麼嗎？是說在神的角度裡面的參與，有嗎？歷史有過去的層面，歷史有今天的層面，歷史有未來的層面。我們可以繼續做忘恩負義的人，可以。可以繼續活在懼怕裡面，今早說的。好，我們怕，因為我們不會數算神的作為，不會回顧神的作為，亦都可以任由未來去嚇我們，怕明年六月牧師一定要走了，是吧？倒數啊，啲人話倒數啊，嗱，今日有人話俾我聽，而家聽到要倒數，平時都黑眼瞓嘅，而家唔敢黑眼瞓，因為唔知仲可以瞓幾多場，好似可以倒數，數咩啫？數咩啫？歷史係你替做噶嘛？上帝透過你去替做的嘛，你知不知道？不要等歷史未來去恐嚇你，問上帝他想你做什麼，配合上帝的作為去替做歷史。我時間到了，聽說耶穌復活升天之後上到天上，那些天使跟他聊天，天使說喂，你這樣就收工了，做3年，耶穌說做完了，這樣咁啲天使話：喂，未喎，福音都未嚇遍全世界咁樣。耶穌話：我交低俾嗰12隻噶啦。天使話：嗰12隻啊，嗰12隻，咪有一隻就出賣咗你啦，咁啊係嘛？跟住又換咗第二個啦，有一個最大嗰個都3次唔認你。天使話：你信得過嗰班友噶啦？咁唔係我操作啲啫，天使問所嘢咁。咁天使就問耶穌話：喂，老老實實，耶穌，你有冇 plan B 噶？即如果呢12丁唔得嘅時候咧，又有冇 plan B 咧？咁樣，你估耶穌講咩？冇錯， 我建立了教会，用我的宝血，我就交给他。不过耶稣说我的灵与他们同在，为什么神看得起我们？平安同在你手里，不是有什么大不了，是因为上帝呼召你，带领你，感动你，你来到这个教会，这间教会的命运在你手里，你信不信呢？你信不信呢？新地情在你手里，你怎样行你决定。请你去回顾神的作为，请你今天不断再去经历神的历史，请你同上帝一起去替造你教会的命运。好吗？我们祈祷。掌管历史的上帝，我们多谢你，你奇妙，你伟大，你可敬，你可畏。多谢你拣选我们这班卑微的人，多谢你让我们经历很多的宝贝，让我们去悔改信主，让我们去跌跌碰碰，让我们去成长，去突破，我们去侍奉，我们去经历，我们为到这一切多谢你。赦免我们，我们都挺忘恩负义的，帮助我们继续去纪念，去数算，去感恩。上帝帮助我们不断的经历你的作为，经历你的故事，经历你的历史。上帝，我为这个教会来祈祷。过去那二十三十年不是偶然的，你在这个地方这样去工作，去拣选，去建立，有你的美意。求你兴起平安堂的约书亚，兴起平安堂的迦南，兴起平安堂的第二代，去攻打他们的迦南七族。不知道是什么，主你知道，他们可能知道，帮助他们靠住你给他们宝贵的经历去走前面的路。前面可能有困难，好像约书亚面对迦南的战役，可能有挑战，可能甚至有软弱，好像亚干的犯罪，帮助他们一关一关的过。多谢你邀请我们与你同工去经历，祝福这个教会，使用这个教会，特别这段时间有很多的转折，很大的变化，求天父你掌管。祈祷奉耶稣圣名祈求。用一个故事来到总结，我见到你很多细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做父母的，我没有细路，说你知道。有时你去机场呢，你不是搬些很重的行李呢，你那两岁啊、三岁啊、四岁的细路，我要帮你搬行李的，是不是？你怎么跟他说啊？我回来跟你搬行李啊，你心想，我行李重过你，现在几重啊行李？不是23kg 啊？22kg 肯定重过他。他说要跟你搬行李上车，你怎样？给他搬的，给他搬的，是不是？给他的，那你不是称行李啦？其实你的女儿扛掂住佢啊嘛，係咪？咪搬咗上個車度，跟住你個女點啊？啊，我大個女啦，爸爸搬行李啊，係咪啊？跟住走去同你老婆話：啊，大個女啦，爸爸搬行李啊！咁你講咩啊？傻嘅，砸死你啊！仲衝到你啊？苦咩啊？唔係你搬咩？搬苦啊！掂啊！你會唔會講啊？唔會噶，你講咩啊？哇，好叻啊！大個女啊！哇，食多啲嘢係咪啊？咁你知唔知個上帝要我哋去侍奉？你估上帝要靠你和靠我去做嘢啊？系咪啊？哇！你要 run the church 啊！上帝将平安堂交俾你啊！你要侍奉啊！你要奉献啊！你要委身啊！你估系你同我做嘢啊？你同我掂住嘛？系咪啊？其实边个做嘢啊？上帝做嘢。哇！咁点解佢要我哋去参与？其实上帝邀请我哋与佢同工。是让我们经历他，经历他的大能，经历他的作为，你明白吗？要靠我们呢，教会没了很久了，是吧？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个特征呢，就是成事不足，万事有余。搬行李那个上帝来的，你记住，我们掂住他，其实。大家行李搬上车之后呢，上帝说什么？又忠心，又有善的牧人，我们都开心的。Okay？ 我鼓励你去参与。我鼓勵你投入，不是我們有什麼特別，我們是不行的，是不行的，是上帝要用的。求主祝福你，勇闖新地城，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我都悉悉地你們，我答應你們會為你代禱，我期待幾年之後看回看你們的經歷，你們的際遇，你們的跌跌碰碰，見到上帝的榮耀，外邦人腳軟，大家敬畏神。 將榮耀歸俾神，好嗎？上帝祝福你，我走啦，你繼續。 好，謝謝。